约伯传第三十六章，厄里乌又接着说：“你且等一会儿，容我教导你，因为为天主，我还有些话要说。我要将我所知的传到远方，我要将我所知的传到远方，将正义归于我的造主。的确，我的话正确无伪。”知识全备的人同你在一起，同你一起。的确，我的话正确无伪，知识全备的人同你一起。的确，天主宽宏大量，绝不藐视任何人，并且有广大的同情心。他绝不容恶人生存，但给穷苦人伸冤。他也不剥夺义人的权利。他使君王永久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他们却骄矜自大。故此，当他们一旦被锁链束缚，被痛苦的绳索锁系。天主就向他们指明他们的恶行和他们所夸耀的过错，开启他们的耳朵，以听训诫，嘱咐他们离开邪恶。如果他们服从顺命，便能幸福地度过岁月，能安乐地享受天年。如果不服从，必被射死。于不知不觉中逝去。心术败坏的人，愤怒填胸。纵被囚禁，仍不呼求救助，他们必早年夭折，丧命如南昌。所以，天主借痛苦拯救受难的人，以患难开启他们的耳骨。他也要救你摆脱灾难，领你到广阔自由之地，在你桌上常摆满肥肴美味。无如你判断与恶人完全一样，那么惩罚和判案必给予你身。小心，不要让愤怒引你四口谩骂，也不要为重罚让你离弃正道。你的哀嚎和你所有的力量，岂能使你摆脱患难？不要希望黑夜。那是人民由本地被劫去的时候。小心，别倾向不义，因为这正是你遭难的真正原因。天主的能力确实伟大，哪有像他那样的主宰？谁能规定他的道路？谁敢说你行的不对？你应记住要赞颂他的功成，这是人们应歌颂的，人人都能观赏，都能从远处仰望。天主何其伟大，我们不能理解。他的岁数无法考究，他集收水滴，使水汽化为雨露，雨即从云中倾盆而降，沛然落在众人身上。但谁能明了云彩怎么散布，天幕中怎样发出隆隆之声？它将云雾展开，遮盖了群山山顶。它借此养育万民，赐给他们丰富的食粮。他掌中握着电光，对准目标发射出去， 雷霆报告他的来临，他的怒火将要惩罚邪恶。